郭杰的眼圈发红，倒不是因为被安哲臣羞辱，而是因为安哲臣的维护。他拉着江哲的袖子小声地说道， 这个算了算了，我本来都什么都不是，雷少也没怎么找我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 江哲哪受得了这个呀，管他面对的是不是安哲臣，蹭的一下就火了。 哼，安哥，郭杰是我朋友，朋友被欺负我当然得出头，这还是你教我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 安哲臣微笑， 不是不对，江哲呀，你跟雷子耗子一样，算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们之间谁吃亏我都不同意，但你不应该为了自己私欲来落井下石对付雷子，这不是哥想看到的，明白吗？ 雷猛不动声色，照样吃菜，只是偶尔的看一眼安哲臣，再看一眼江哲，仿佛这场冲突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。有人爱演戏，他看着就是，只要不把他拖下水，他乐得自在。江哲不敢跟安哲臣翻脸，他没那个本事，更何况为了一个郭杰不值当，要说为了他那他还信点，而安哲臣也不可能真把江哲怎么样。先不说江家的地位不差安家多少，就说目前的状况，安哲臣也不能彻底打压江哲，他还要利用他来平衡跟自己的关系。说白了，这场戏就是演给他来看的，这要的就是他感动感激，最好呢是以身相许了。不过不好意思，他不是傻子，这么拙劣的演技在他这里可讨不到好处。就在雷猛猜测着这剧情接下来该怎么演的时候，沈浩起身打了圆场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江哲上回的事本身就是你不对，安哥没说错，猛子都没计较，你再这样就过分了啊。再说今天可是为了给安哥接风洗尘的，再扯别的就没意思了。 沈浩这台阶一递，江哲就顺溜下了。 我也没要指安哥面子的意思，安哥对不住了，这杯我干了。 安哲臣眯了眯眼睛，抬了抬手中的酒杯。 好说，以后大家还是兄弟。 狗屁的兄弟，那都是塑料情，这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不是为了那点利益啊？商场无父子，更何况是兄弟？连从小跟他穿一条裤子的沈浩，都迫于老子的压力疏远了他，更何况是别人呢？雷猛觉得无趣极了，喝光了自己杯子里的果汁儿，站起身说道， 我去趟洗手间。 至始至终他都没说一句话，这谁也猜不透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嚣张狂妄如雷猛，这居然呢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，难不成他跟安哲臣之间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？一屋子的诡谲，没有一个人安了好心的。雷蒙挺后悔今天晚上过来的，早知道还不如陪着秦总喝酒聊天，畅想人生，那才叫惬意。然后再商讨些对付人的鬼主意，岂不是高兴啊？雷蒙从洗手间出来，迎面便撞上了安哲臣了。男人拉了他一把，他没注意，这靠过去的时候被男人反身按在墙上。他闷哼了一声，背上的伤口隐隐泛痛。在安哲臣听来，他低声痛呼的声音又撩又性感，把他身体里的火都给勾起来了。雷猛撑住安哲臣，阻止了他更进一步的靠近。 安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小东西， 我刚刚可是为了你不惜得罪江哲，你难道就一点感激都没有？ 安哥，这话严重了。江哲你根本没放眼里，谈不上得罪不得罪的。其实他怎么对我，我都无所谓。你真没必要这样。 照你这么说，我是在多管闲事。 安哲臣的声音很冷，目光更像是一根针一样深深地盯着雷蒙。雷蒙狂笑不止。 不不不，安哥，我没这个意思。刚才的事儿，谢谢你。 就这样？ 那你还想怎么样？ 雷蒙完全不想跟安哲臣周旋。 下次请安哥吃饭。安哥，你先去厕所，回来聊啊。 雷蒙反身一推安哲臣，已经被他推进洗手间了。洗手间里的人不少，安哲臣不可能再追出来。安哲臣有些意外雷蒙的身手。刚刚那个小东西到底是怎么挣脱的呀？这手劲儿那么大，难道一直以来他都小看了他不成吗？安哲臣不相信雷蒙是有身手的，一个纨绔他可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多厉害啊，肯定是因为自己多喝了几杯的关系。安哲臣不怕雷蒙跑了，在他看来，雷蒙既然想要公司，就离不开他的帮忙。今天他能当着这些朋友的面维护他一回，下次他就能让他在他叔叔面前挺直腰板。他有这个信心，他相信雷蒙也会明白这个道理，即便现在拒绝他，也断不会真正与他决裂的。雷蒙轻蔑地瞧了一眼洗手间，嫌弃地甩了甩刚刚被安哲臣拉过的胳膊，心里一阵的厌恶。他以前觉得安哲臣也算是一个君子了，玩归玩，断不会做强迫人的事情。这现在看来，这看法得改观了。走到包厢的门口，雷蒙没了再进去的心情。他嚣张惯了，这要成历来顺受，那倒不符合他雷少的性格了。他咧了咧嘴角，眼神瞬间冷如寒冰。他转身下了楼，夜风一吹，他打了一个激灵。入秋了，真他妈冷。他拿出手机给沈浩打了一个电话。这本来想着要发个短信的，这想着不一定能看到，这还是打电话吧。 浩子， 蒙你跟哪儿呢？韩哥找你去了，遇上了吗？ 遇上了。那什么，我有点事儿啊，先走了，你跟大伙说一声。 不是，猛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可是安哥的局，你他妈也说走就走？ 谁的局不一样吗？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难道你觉得我应该委屈自己去看江哲那张臭脸啊？浩子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你还不了解我？ 雷蒙心里的冷然上升到极致了，是不是连沈浩也觉得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狂傲的资本，就该是委曲求全呢？要再嚣张点儿，你他妈的就是不识好歹了？ 不是，蒙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跟江哲有什么关系？你来不来给的是安哥的面子，你也知道安哥他…… 我不知道。浩子，我今晚会过来，那是他妈因为你叫的我。但凡换一个人，老子都不一定答应。安哲臣怎么了？安哲臣的脸我就一定要维护啊。那要这样的话，我雷猛就不该叫雷猛了。 沈浩有些急了，推开椅子走出包间。 蒙你别生气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知道安哥的公司是做什么的，你现在得罪他不合适，你如果还想要公司的话，就不该跟他闹僵。我看得出来，安哥他 喜欢我是吗？浩子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觉得我雷猛已经废物到要靠那种方式求生了是吗？ 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安哥对你一直都很好。我觉得吧，你又喜欢男人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安哥？那样你拿回公司不是更容易些？ 浩子，这是第一次，你这么说我忍了。但凡再有一次，别怪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 雷猛的心在那一瞬间凉透了，正儿八经的感觉到了一回什么叫做透心凉。朋友？这就是朋友？他一直以为沈浩是不一样的，他认为这个人虽然跟他一样瞎胡混纨绔无能，至少会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。这看来并不是这样的。所有人都嫉妒他这张脸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天生应该是靠脸吃饭，天生就是卖的。 真好笑。